我们相信神的你，让我们可以聚埋一齐去研读你的圣言。我感谢你，有圣神提醒我应该回来再去研读你的圣言，因为实在很懒惰。希望趁此机会再一次是希望能够让自己的圣神，让自己的信仰提升，亦都希望各位兄弟姊妹能够用这个时刻静下来，慢慢去聆听，慢慢去学习。我以上都是奉你爱子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阿门。阿 门。阿门。 你 都 是 这样的你都是这样的你都 是这 样的你都是这样的你都是这样的你都是这样的你都是这样的你都是这样的你都是这样的你都是这样的你都是这样的你都是这样的你都是这样的你都是这样的你都是这样的可能下一堂都要都繼續講兩堂的這個道理。在新約裏面呢，就大家都知道我們教會有所謂聖經裏面有正典呢，即是所謂正經一樣，又有次經。那麼正典的書目次序呢，馬道是含第一的，這個是天大裏面，因為這是第一本的福音，四個福音裏面第一個福音。但馬太福音俾人一個印象咧，如果你留心睇咧，係一個好莊嚴嘅、好平穩嘅，同埋好整齊嘅，同埋又好似話確實嘅一個福音。佢同其他福音咧，如果你譬如同約翰福音比較咧，你就會個觀念好清楚嘅。如果你有睇，都好知道馬太福音咧，佢話講嗰啲嘢咧，同約翰福音咧。即是差好遠的，一個很神學的東西，一個很學術的東西，生活化來的。那他的記載可以說很有條理去記載耶穌的言行，耶穌的教他的東西，耶穌所做的東西。所以呢，我第一段要介紹的就是他的內容的概觀，即是大概的一個不是那個概觀，是大概的你觀點去看它。因為就這樣說大家就很難領略的，所以呢我呢就是這樣已經寫了一張紙， 可以刪掉那個門貼的那張 紙，有的有。我記得不好啫，呢個係冇事前經歷。係 啊， 即係唔喺 有。 係啦，而家幫呢度 ，mark 咁 跟住走啊！ 跟住唔走。咁多魔鬼。 有的，很多魔鬼。當我念無經的時候，那個腦就開始想別的東西，不念就不想別的東西。 不過我都早上念好一 點。你早上早念啊？ 是啊。不過我衰，我念下，我初一念呢，念念下肚痛，次次念到兩點就兜起床。 即是魔鬼的，搞搞震。 神魔鬼人有。 咁咧就係上高缺嘅啫，下邊係另一樣嘢嚟嘅嚇，即係講咗四個特徵。咁啊，上高嗰樣嘢咧就係講呢個所謂概觀，大概嘅一個觀感。好意思，梗係啦，個牧師嘅字眼我嘅字啦。不再打。 唔係嘅， 咁 就 唔係嘅。佢有佢講，我唔敢接嘅。 佢搞錯，佢都係先生。 你睇下啲章節 ，OK。咁咧就其實我哋睇四個福音咧，都可以有一個觀念。那個觀念就係話，可以歸納兩個主要嘅內容，就係耶穌嘅所講嘅説話同埋耶穌所做嘅嘢。咁馬太咧喺記載耶穌基督同死之後，嗱同死有兩個福音記載，你記得邊兩個啊？耶穌嘅同死。 十二年講到， 係啊，邊兩個福音記載？ 我邊兩個福音講過？ 係啊， 梗係聖 路咯， 馬太係啦，馬太同埋聖路佢上次講過啦，係咪？咁馬太咧喺記載耶穌嘅童年歷史之後咧，就 就由佢个公开生活直至到死亡呢、这个咁长远嘅记载咧，将佢分咗言同埋行咧，佢互相交替咁样记述，交替就话言行言行言行咁样吓。咁我哋喺呢度可以睇到咧，第三章至到第七章咧，对唔住，第三章第四章咧，就耶稣开始传福音，就系、是、一个言。啱啱一個行嚇，係一個行，係講係行動嚇，係行嘅啫。咁嗱，如果你有興趣睇嘅，可以即刻企得片嘅嚇。第三，你企喺第三、第四咧，第三章就係耶穌傳教士啦。咁啊，約翰先講洗啊，潑咗洗禮啊。第四就係耶穌三聖魔友啊。咁呢個咧就係佢個行實行動人。咁第五至七章咧就係、是、説話教訓，喺個山中聖訓，係講點樣可以進入天國。啊，呢、這個就係言啦。咁跟住咧又去翻行咯，就係、是、第八、第九章。啊，即係話講個言嗰度咧，第七章去到即係第五。第五至第七咧，第七最尾啦，係咪？各種勸喻啊、辨別真假啊、三種聖訓結論啊，都係一啲即係教訓性嘅嘢啦。啊，所以咧就係言啦。咁第八、第九咧就係、是、行啦。啊，耶穌行奇蹟呢個標題都係咁話啦。治病人啊，治好百夫長嘅仆人啊，跟然後咧就跟隨耶穌調整之後，就又醫治好兩個附魔嘅人啊，平息風浪啊。第九章咧。治好毯子，照馬頭做門徒，然後咧就醫治患血瘤婦人同埋啞咗女兒，醫治兩個瞎子，治好附魔嘅啞巴，啊呢啲係咪都係行嘅？第十章又言，咁啊言咧就係、是、有關傳教嘅訓導啦。啊！佢派遣十二個宗徒出嚟傳教，要點樣點樣點樣啊？然後十一、十二章咧，又係去到行嗰方面啦，行為、行錢啊、實踐嘅。咁啊，耶穌嘅就斥責即係話成世人冇得起信啊，斥責同道嘅人啊，安息嘅佢話安息嘅主啊，演奇蹟啊。驅魔啊，然後咧，耶穌嘅真親屬啊等等，嗱、这、呢個都係一個客。然後去到十三章咧，再次係一個言。對唔住，十二章嘅行咧係講咩咧？天國耶穌先講天國咧，受到抗拒，受到人哋嘅拒絕，主要嗰個最中心啊，或者最多。咁啊，第十三章咧就言啦，講天國嘅比喻。咁啊，呢度睇到咧，十種嘅比喻，由十種比喻一路去到後面咧，撒網嘅比喻啊，十四至到頭先十四至十七章係講天國臨現喺教會裏邊。啊，如果呢個書嘅標題寫住咧，建立教會天國嘅開端嚇，咁、啊、就係一個行動嘅嘢。啊，耶穌不見人家鄉，約翰呢、这個致命爭餅、步行海面、潔淨個污嘅問題、阿羅漢夫人嘅信德、拒絕行天上嘅徵兆、立波多六嘅盤石、耶穌顯聖容等等，十八章啊就係、是、又係教訓人嘅，係全體生活嘅訓導，全體生活嘅訓導。然後十九至廿三咧，再次又係一個行動嘅人，準備天國嘅光榮嚟臨。然後廿四至廿五章咧，就是、末世嘅言論，就係、是、天國嘅滿全。咁其中咧，五篇長卷，即係唔同長卷嘅所謂訓言咧，呢、这個係有關言嘅方面咧，每一篇都要同一個句子咧嚟到作。結束嘅，我試下剪一剪啦嚇。你每一篇，耶穌講完呢啲話，佢嘅講法就咁啦。第七章廿八節， 七章廿八節，耶穌講完了這些話，群眾都驚奇他的教訓。然後十一章第一節，即是個言之後的結束了，十一章第一節，十一章第一節呢就是耶穌吩咐完他的十二個門徒，就由那裡走了，為在他們的城裡面施教，吩咐完了，然後呢第十三章五十三節，十三章五十三節就是那個言的結束，十三章的比喻的五十三節，十九章第一節，其中一個人先說以後，然後呢二十章第一節，本句話來講即是每一個訓導他呢都用一個類似這樣的說話，就是耶穌說完這些話之後做個結束的段落的，所以呢聖經學者呢就在這裡發現他的結構呢，所謂言行言行呢是一個有段落這樣落的結構落的。那有些學者呢就認為呢，你五篇的訓言呢可以和梅瑟的梅瑟五書相比，舊約呢的法律就記載在梅瑟五書裡面，而新約的法律呢就是藉著耶穌的教訓表達了天主的旨意。梅瑟五書的法律呢就是以天主透過梅瑟將他的教導話給以色列子民聽，而家新約呢就透過耶穌的訓導話給新約的子民聽。咁呢個係有關嘅佢個所謂嗰個概略嘅觀念嘅睇法。咁有關童年有冇問題喺呢度？ 係咁插緊嘢，我覺得。 中文我想以前都講過嚟嘅，類似其他嘅 Bible， 其他嘅書信係佢口講人錄低 ，OK 人錄，不論佢係嗰陣時即刻錄低，係事後諗翻起講翻，不如我錄低佢啦咁樣 ，OK， 通常都係咁樣。咁會唔會邊個同佢編呢個咩馬豆呢個福音嘅時候，佢係？故意用呢種嘅書，用呢啲咁嘅啲咁嘅結構式嘅嘢行， 然後 咁樣寫法，即係話咧，將佢唔會好似聖路聖路咁樣，聖路咧就係好 sequential 嘅，根據日期，根據長遠遠近嘅。佢呢本啲馬特咧就少啲講呢樣嘢，但係多啲講，好似以前話齋一樣嘢，一個意，跟住就行，呢樣意就行。但係咧，不論咩時候就抽落嚟。 其實呢就每個福音都有它的特色，有它的不同的對象，有它的不同的編寫，所以，在這個導言裡面可以告訴大家一個清晰的觀念，不要以為為什麼耶穌在這個福音這樣說，在這個福音不同的說法那另一個是好像所謂前言不對後語，其實不是，而是他的福音的作者即係所謂聖史啦，佢用咩資料？譬如我哋上次講路加福音，咪記得話佢搜集咗好多資料，係嘛？審查過其實先編排噶嘛。馬豆其實都係一樣，佢攞咗呢啲資料，咁根據攞咩資料，我哋後面會提及啦，就係其實主要攞咗有兩個資料，所以馬豆福音咧有好多重複嘅地方嘅，譬如治好啞巴咧有兩次。只有兩個啞巴，不是兩個盲人，兩個盲人有兩次，其中一個呢就是他用的歷史源流呢，個資料源流呢是用馬爾谷的，另一個呢就是所謂 Q 的，所以，Q 之中呢其實每一個聖史都有他的史料， 啊，嗰、那個字嗰、那個資料啊，但係問題就係話未必完全一樣嘅啊。咁所以你所講嘅邊個毛片咧，就係、是、馬竇佢收集嗰啲資料之後咧，即係按照如果我而家未介紹個嗰、那個所謂姓氏啊、那個筆者啊，咁其實咧大多數嘅姓入嘅話，呢、這個係馬竇啊所做嘅。他當然是已經做了很多功夫，所以將他編排這樣的程序，因為就是說馬竇喜歡一種所謂工整，馬竇喜歡整齊、啊、好啊，那現在介紹他的童年史。我大家正話講過呢，就聖約的福音裡面呢只有得兩個福音有童年史，就是路加和馬竇、啊、他們想兩個記述的內容有不同的，沒理由童年史都不同的、啊、那為什麼呢？其實呢，我們要留意救恩史那個中心思想，不是要寫你的真正歷史那個每一個細節。所以兩個人有，他們兩個人有一個共同的意向，那個共同意向是什麼呢？就是神學反省為主，這些東西呢有意思的，是這樣寫法、啊、歷史的標、那個、準則呢是次要的。所以如果你對一對他們兩個童年史裏面的，特別是說族譜啊，那有沒有搞錯啊？族譜都有不同的啊，啊老豆啊，爺生啊，爺啊，曾爺生，應該一樣的嘛，但是有不同的地方、啊、因為他們的個目標呢是有少少不同、啊、馬竇呢我只是說公正、啊、所以如果你看，你有沒有看馬竇福音、我真的或者給大家一個概念，我就咁講啦，唔係個概念，冇咗就冇咗。第一章最簡單嘅就係、是、你睇第一章嘅十七節，從亞巴郎到達美共十四代，從達美到流曬巴比倫共十四代，從流曬巴比倫到基督共十四代。你睇下頭咁準嘅，點解會？兩個都十四代，三個都十四代。咁佢呢就即係冇由即係唔講亞當開始啦，即係其實應該由亞當開始㗎嘛，就老家呢就講得遠啲嘅。咁呢個問題係咩呢？馬竇佢想講出耶穌嗰個出現嘅完美性，十四係二乘七 ，OK。後來陣間咧會講個七字嘅問題，馬竇好多用好多七嘅嘢，咁二乘七咪十四咯。咁所以咧，耶穌咧個出現係好滿全嘅，佢要講呢樣嘢。嗱，馬竇就好似佢個福音前進啦，然後咧長進咁發揮佢嘅主題係咩咧？就耶穌係以色列子民所期待嘅麥西亞，但係。好似約望福音所講嘅，雖然佢降生成為人嘅一份子，但係佢已經被佢嘅子民拒絕。仲記得約望福音啊？即係呢個天主之最嘅人裏面咧，即係啲黑暗啊，啲人接納佢啦。啊，佢嘅救恩咧係點咧？因為啲佢嘅子民接納佢咧，於是佢嘅救恩傳要傳出去啊，就好要好將要普及萬民。咁馬竇主咧，耶穌係亞巴郎之子。達美之子顯示出經過天主很細心的安排，萬向這個救恩的臨門。你就看到十四代十四代十四代，是不是很細心安排先？如果你安排，即是說是不是那麼十四代呢？是很難，是不是？在馬竇這個觀念裡面呢是有這個意思的。跟著他記述呢五個片段是什麼？耶穌的誕生，天使向約瑟的報證實這個耶穌生於聖神這個身份，這個情況。第二呢就跟著講延續來朝，跟著講黑洛德殺掉嬰孩同埋佢逃去埃及。第四個呢就是白瑪嬰孩遭到屠殺。第五個呢就是埃及由埃及返返到納特裏。咁每個片段呢，每一段就我所講嘅五大段呢，佢都馬竇呢引用古先知的預言，所以前面那幾章呢很多 正是应验先知所讲的说话，正是应验先知所讲的说话。比如说厄马努尔，比如说要出生在伯纳，比如说居然是会被杀死，他由埃及召回我的儿子等等，全部呢马窦都有引用旧约的先知所讲的说话。这个也都反映出马窦他对旧约的一个认识，一个了解。这个引用翻话旧约讲过的说话今日满全是什么呢？他的强调在耶稣身上所发生的一阵都是按上主的计划和先知的预言呢现在满全了，他就为一个证明这样。第二大段呢就是讲传教生活的准备。对公福音呢都以可以说对公福音三个啦。对官福音对官就是大家对照马谷、路加和马窦三个。约望就是一个独立的福音，你对官的意思就是大家参照的。有相同的地方。 即是 这三 本。这三本就叫做对官。 对官福音。 什么 是什么是什么是什么是什么是 什么是 什么如果 有一本书呢直情有三个福音一起来看的，有些哪个福音没有跳了，哪个福音有的，那就可以看得清楚，有些时间三个福音有的时间一个福音有的时间两个福音有的。马窦都有他自己的资料的。稍后后来讲及的时候会提到。那这个对公福音呢就是什么呢？我说三个福音都是一样，三部曲就是约翰先讲准备救主的来临，然后耶稣基督受洗，跟住咧就系受诱惑作为公开生活嘅一个罪恶。咁天主咧就将耶稣基督介绍俾世人咧，话咩咧？呢个系我个爱子，我所喜悦嘅。天主子并唔等于咧喺马窦嘅观念里边咧吓，所以佢喺耶稣受诱惑嘅时候咧，好清楚表达出嚟。咁啊，天主子呢个身份咧，唔等于可以随便咁样施展佢嘅大能。即是所谓枉用他的身份炫耀自己，所以当魔鬼试探三次试探他的时候呢，他说如果你是天主子你怎样怎样他志在什么呢？是魔鬼的用意是引导耶稣曲解他自己的身份，即是滥用耶稣呢表明了他自己的身份呢是在于什么呢？不是去滥用他的权力，而是履行天父的旨意。这个例子里面呢，这个即耶稣这个表明身份里面呢，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反省。好反省今天的世人呢，正啱是最大的挑战。你们可以看到大部分当权的人呢，他不是看我要去成行天主的旨意这个人，或者是执行我的任务我的职务，有很多次呢会妄用他的权力。这个就是对信仰或者说对和天主的差异。今天就是这样的。然后第三个问题呢就是传教生活的一个开始呢，就是他直接宣讲召叫他的门徒行奇迹使更多人有机会去听到他所讲的东西，还有去接受他的一些帮助。第四呢就是 你之前你讲 focus 不到之前你说现在很多人就是说他们不是 carry 天主的福音旨意，有些人你即是意思说当权的人他们是 abuse 天主的旨意， 不是 abuse 他的角色的身份的权力。就譬如这个例子，当我做总理的时候，我有总理的身份，我总理的权利，于是我就利用我的职权去谋取私益，或者说我喜欢怎样做怎样做，不理会人家怎样那个所谓就业规则是怎样之外呢，没有尽忠职守去做我的职务。今天很多人有权的人 就用回人性的观去看法去履行他的職務，就不是說用天主的旨意去履行他的職務。 我不理他有沒有信仰的了，只不過在這裡說的話， 不是就是 即係唔會幫佢信任，會幫佢自己人性，即係本身個利益去。係 啊啊，嗱，耶穌同佢啊嘛，魔鬼試佢啊嘛，係如果你天主戰，你都照嚟啊嚇，你要召喚我，咁我俾曬你啦等等，啊你。你好有好叻，好有能力噶，你將啲餅啲石頭變成餅啦，係咪？如果耶穌攬到自己身體嘅時候點啊？誒、欸，你知道我得咧，我俾你睇下啦，咁俾狗你食啊，正咧咁，係嘛 ？OK， 咁呢個就係即係唔單止即係話阿標自己嘅權力，亦都有一種好驕傲。但係耶穌佢自己知道自己天主嘅身份係咩啊？我成行天父俾我嘅。工作我的使命，这个才是耶稣的要做的地方。我三种圣训呢全个围绕着一个主题就是天国。在三种圣训里面呢第一个真福是讲天国，神圣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他们的。最后一个真福也是讲天国，替做的和平是有有意义受逼害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天国是他们的。所以天国开始就天国结尾呢是一个好清楚嘅一個思想。嗱，進入天國咧，需要有個條件嘅，就係咩悔改 conversion。啊，最近咧就英文詞講完啦，聽 conversion 真係好多嚇，即係 conversion 唔係講笑，就係真係要一個回頭。啊，呢、這個訓言咧係耶穌喺山上宣告嘅。山啊，大家都知啦，今日講緊明講咩啦？山是什麼地方啊？我們剛剛被人說是一個一個寧靜的地方嘛，山是天人相遇的地方嘛，所以耶穌在山上宣布這個真福八端其實有個含義的就是讓人能夠同主相遇。當然耶穌時上山祈禱這個是更加實在的。又讲个天国一个词咧，就后尾都出现啦。中间有三个关键嘅部分咧，就因为天将个八端咧，唔好只系喺三中八端呢样嘢喎，因为三中圣训系好长噶嘛，去到第七章噶嘛。咁其中话三个关键咧，第五章十九至廿节，十九至二十，啊，要留意嗰个内容咯。五十嗰段就咩咧？就系话所以邊個如果廢除呢啲戒命中最少嘅一條，亦都咁樣教訓人，喺天國裏面佢將稱為最少嘅。但係邊個如果實行咧，亦都咁樣教訓人咧，喺天主嘅國裏面將稱為最大嘅。啊，即係先係個內容咁樣。第二十節咧就係、除非你哋嘅義德超過經師羅國法利聲嘅義德咧，你哋唔能夠進天國啦。跟住咧就睇六章第十節。第六章第十節就說願你的國來臨，願你的旨意成行於地如同在天上一樣。還有三十三節，三十三節是最尾不就是了，你們先該尋求天主的國和祂的義德，這一切的東西自然會加給你們。 OK， 我讀了三四節嘅，即係聖經學家話呢個係三種聖訓一個好重要嘅關鍵嘅一個地方。大家睇唔睇到呢幾句嘅説話嘅關鍵性係點啊？其實係一個所謂前後呼應，前後呼應啊。即係話第十九至二十啦，第五章咧，佢就話你如果咧。廢除呢啲戒命中最少一條咧，如果咁教病人咧，就係邊個最少嘅？如果邊個實行咧，如果咁教病人，邊個最大嘅？ Okay？ 跟住咧，然後再願你嘅國嚟臨，你嘅旨意成行於地。咁換言之咧，天主嘅旨意咧，就係連我哋最即希望我哋最少嘅咧都會做，然後將我哋做咗嘅經驗咧，或者係我哋實際嘅所睇到嘅咧，去同人分享傳出去。咁於是佢嘅國嘅臨就會咁臨現法咧，咁我哋就唔使擔心其他嘢，因為佢耶穌基督個國嘅臨現嘅時候咧，其他一切嘢咧就會自然會俾到我哋。 所以在第33章呢，就是你先尋求天主的國度和他的義德。換句話來說，我們尋求國和的義德是尋求什麼？其實我們在世微事上呢都要去認真生活，好像那天郭神說 mindfulness，即是認真地生活，這個就是我們從這個經耶穌講及這個經國三種聖訓這個說話裡面，這段說話裡面我們可以提到的，領會到的東西。然後呢就你去了哪裡？全家生活下低。咁然後下邊咧就我咧就跳過去啦，唔講咁多啦，因為咧你係後來可以喺內容裏面講，跟住講耶穌嘅行奇蹟啊，傳教嘅訓練啊，耶穌受毀謗被拒絕啊，比喻嘅訓練啊等等啊，教會嘅形成。咁喺教會嘅形成嗰度咧，大家都記得咧，就係耶穌問啲宗徒啦，我係邊個？咁最突出嘅，而喺其他福音沒那麼明顯的，在馬太福音是很明顯的，是講巴多祿他的角色他的身份，耶穌在這裡就指馬太在這裡就指出了巴多祿他的角色怎樣突出法，他一個應該我對我們來說是什麼呢？是一個所謂的金句，是我們應該天主教的角度，我們應該對不對應該識的，因為教宗呢是一個繼承巴多祿的位置的人物，所以我們有時都覺得就是16章18節那裡，我再給你說你是巴多祿磐石，巴多祿那個字那個本身的意義呢有磐石那個意思，巴多祿呢大家都知道本人的名字叫做西門，叫西門，然後耶穌就說你的名字叫巴多祿，其實有磐石的意思，一個大石不是一個石仔，他說在這個磐石上呢，即是我巴多祿身上的來說，我要建立我的教會，陰間的門你不能夠戰勝他，我要將天國的鑰匙交給你，凡你地上所觸覺的我天上也觸覺，凡地上所釋放的我天上都被釋放，這個叫釋放。所以這句說話來說是很重要，第一反映出教宗今天在教會裡面的角色和地位，第二呢就是那個赦罪的問題，教會的權力權威是因為天主給的，耶穌基督給的。跟住那個章呢就是全體的訓練，有關在團體裏面大小問題，所謂大小就是誰最大誰最小，誰是大哥，兄弟規勸之道啊，一起祈禱啊，跟著就馬向耶路撒冷，還有願猶太首領辯論的事情，然後呢就再去到呢就是末世的言論，就是24、25章，有關末世就是作為公審判啦，去到公審判呢提醒人要醒悟啦，作為10個同類啦的事件的比喻啦，最後呢就是講及基督的苦難死亡和復活，在這裡呢就有一些資料呢，在第26至28章的資料呢是馬太先有的，其他福音沒有，就是約翰師的詞實，路加和馬爾谷都沒有去上這件事，然後比拉多的妻子的夢，你不要干預這個人的事啊，我的病他發多多很惡夢啊，然後比拉多洗手表示不關我事的，然後呢耶穌死的時候地震和死者由墳墓中出來，這些一共有5件事都是馬太才有的。有關耶穌復活呢，馬太以一個光明戰勝黑暗，生命戰勝死亡，同時他呢不是很強調復活之後對人的顯現，他不是這個不是重點，他重點是生命戰勝死亡，跟著門徒往訓萬民，而且呢就同他們耶穌同他們一起直到永恆， 即係永遠。所以厄瑪盧爾嗰個意義喺呢度啦。我天主與我們同在，因為耶穌話：我永遠同你一齊，直到世界終結。好啦，至於呢個係一個概括嘅，即係你睇呢個馬太福音啊，即係概括嗰啲啊。咁跟住咧就係馬太福音嘅一個特徵啊，佢有好多特徵，不過呢度介紹少少嘢就唔多，因為有太多嘢咧，我哋後天再詳細睇。正話講咧，全本書咧以言行嚟到交替嚟個結構顯示出嚟嘅。咁馬道其實咧唔單止正話講到佢中意整齊，佢中意有條理，唔單止個成個架構裏面，原來喺啲小嘅單元裏面咧都有咁嘅現象。譬如話由第五章至到第九章，啊、我呢度咧就寫到下低嗰度啦，啊，四章二十三節開始就係佢個説話話，耶穌走遍全國加利利亞喺會堂裏面施教。睇先，第四章二十三節，你睇下第四章二十三節，原來再顯去第九章三十五節咧，係一個對照嘅可以嘅。第四章廿三節。在这里吗？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 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他们的会堂里来施教，宣讲天国的福音，治好民間各種疾病、各種災禍。 災殃。 災殃。 OK， 好啦，咁啊，然後咧，阿 Glenn 阿 Dick 幫你讀啊，第九章三十五節。 耶穌周遊各城各村，在他們的會堂內施教，宣講天國的福音，治好一切疾病、一切災殃。 啊，係咪即係嗰啲內容詞彙啊？係一個結構嚟噶。所以在這個結構裡面看到就是說、第五章一二節就耶穌一上山就、上了山就看到、有群眾就上了山、然後呢第八章的第一節呢就耶穌由山上下來有很多群眾跟著他又是一個就是一個對照的然後呢第五至七節呢、五至七章就是一個山中聖訓宣講天國福音的一個內容啦然後 第八至第九章就十個奇蹟有關治病和殘存的災殃所以看到馬太福音的一個寫法呢是有些特別的地方的就是這樣的結構例如我們如果說看約翰福音它的特徵呢記得嗎 神事聲 ，Visioner， 佢聽得我哋多啊， 跟住你講咩？ 咁咪係講啊嘛，點解叫神事聲啊？ 所謂神蹟，呢個詞彙啊，因為佢有好多嗰啲標記啊，約翰福音有好多標記，同埋咧佢係神學式性嘅結構，佢係用創世紀歌。他是創世紀的七日來到去描寫福音這個又是有沒有福音的特徵所以每個福音有不同的特徵那在這裡就是說了這個白色結構之外、這個特徵之外第二個特徵是什麼呢他時常引用聖經正如我都提過的、我在這裡給大家、有少資料就是他直接引用有四十次那麼多直接引用 Okay. 總之佢引用舊約聖經當時都未有新聖經噶嘛，係嘛？咁然後九十幾次咧，間接引用，或者係暗示舊約裏面所講嘅嘢，係九十幾次。佢咩咧？個反省引錄啦，或者係滿全引錄，共有十一次。所謂反省咧，就係諗即係講呢件事啊，以前點點點啊咁。 直接咧就滿全啦。啊，呢、這個係滿全咗舊約裏面所講嘅嘢。OK， 所以咧佢有一共有十一次。呢十一次裏面咧，如果你有興趣，你寫得啲章節嘅，第一章廿三節，唔使寫啦嘛。OK。上一個天主教先人都唔考呢啲嘢，考你考你嘅行為啫。但呢啲事嘅發生係為咗應驗，即係佢馬頭好多次就係用啲咁嘅寫法。呢件事發生係為咗應驗乜，呢件事發生係應驗乜啊！我哋後嚟讀咧會留意到。咁可以馬頭咧對即係聖經相當熟悉啦，為咗指出耶穌係舊約所完嘅要嚟嘅救世主耶穌基督。是舊約的一個滿全。 馬頭都很機 警。寫這件事方面很機警。那然後呢數字的象徵、數字呢有很多個數字的，我特別講一個數字的，講七。大家都知道教會為什麼會用七字做滿全呢，因為是猶太人那種習俗，七字呢是一個滿全的數字。那七字究竟為什麼來呢，知不知道？ 呢個諗翻 頭嘅 啫，因為佢哋嗰個信仰反省寫翻個創世記出嚟，唔知揾唔揾出。 如果我冇，如果我冇記錯咧，就係、是、天主呢個字咧，佢用希伯來文，希伯來文寫咧，嚇寫嘅時候咧，佢你知道希伯來文有所謂字母啊，我哋用嗰啲筆畫嘅字字母啊。咁啲字母咧，每個字母有個數字嘅，咁佢加上嚟咧就係、是、七，所以佢哋嘅觀念咧最滿全嘅嚇。咁啊呢、這個七字咧個滿全咧，第一馬太福音有七個祈求，但係第六章九至十三節，究竟第六章九至十三講咩咧咁嚇？就係、是、天主禱文其實。主禱文裏面九至十三節呢，願你的名尊為聖，願你的國來臨，願你的旨意成行於地而用在天上，我們的肉要求你賜給我們，寬免我們的罪債，好像我們寬免人家一樣，不要讓我們陷於誘惑，但救我們免於凶惡。一個救免於凶惡，免於凶惡。OK，咁啊，然後咧有七個比喻，第十三章裏邊七個比喻，有七個餅，食飽咗好多人，剩低七籃，你唔信你我自己揾啦。OK， 有七個魔鬼，嗱七個魔鬼嚟咧，十二章四十五節，點解魔鬼都要滿全咧？我都係諗緊啊，十二章四十五節。但是你看內容你就明白了。四章四十五節呢就是說正話他讀了令他即是驅魔魔陣或者我們由前一些可以容易的四十四節，他於是說我要回到我出來的那間屋去，他來到之後呢見到裡面打掃乾淨就裝飾整齊就去另外帶了比七個比他更惡的魔鬼來進去，裏面七個呢有更惡的意思，更強的意思所以呢他用七個、然後呢就寬恕七十個七次、okay? 然後當經師問他、究竟在天堂呢那個人屬於誰的妻子的時候，他有七兄弟娶過他做妻子，不是出戲的，不是電影的聽就然後呢七個禍災，禍災你們什麼什麼粉飾人墓啊什麼殺先知啊，有七個禍災，而耶穌的族譜裡面就有講過呢三個七二不是三個二乘七還 有三加個 所以你又看到即是馬道很喜歡用猶太人那種觀念用七來跟他們說，咁除咗七之外，當然咧仲有其他嘅數字啦。呢、這個我唔講其他嘅。 咁即係話，其實佢裏面講嘅數字就唔一定係真嘅，只不過佢覺得呢個七字好好用，佢就用啦，係咪？係咪咁講咧？ 因為未正如你所講嘅七籃七嘅七個餅，你見到第二個杯又唔講七個餅嘅喎。 即係可能 係 佢哋中意用呢個七 餅。係啦，咁咪就話七個餅唔最重要嘅。 嗯。 而係呢啲餅食飽咁多人，先係重要嘅。耶穌行嘅期已經重要嘅。 咁 你買間屋 六五七七， 係啊，我屋企又六五七，七頭七，係啊，真係好滿全啊佢。 七 頭 七喎，係七頭七，我真係見得㗎嘛， 啊， 你嗰度有冇七？ 即係你買 咗七間，即係買咗三間， 係啊，七， 你遲啲有機會嘅。OK， 再問啦。 好，跟住第四個嘅特色咧，就係佢重複記載。我正話提過。馬竇由於佢用嗰個資料咧唔同嘅來源啦嚇，所以又重複記載。其中有兩次記載兩個瞎子，治好兩瞎子；兩次記載治好附魔嘅喇叭。嚇、啊，要唔要啲章節啊？唔使係嘛，有概念啦。咁啊，重複嘅地方一共咧有十四處。 有啊， 十四處，略二其七嚇。咁啊，就係、是、基本嗰個原因就喺呢度。就是用用的資料、啊、好像有時我們抄書呢，不記得了抄了，已經抄了這個人了，誰知道抄了這些東西，原來他這些東西是拿過來的，那我們抄不下來，那你就會熟悉了。 那如果對一些不信的人又喜歡去找一些流動的人，那你很多人說你又這樣說作了這些東 西。 OK， 對了，所以我們讀聖經研究聖經呢，可以增加我們的信德，亦都可以使到我們無信德。特別是所謂半桶水的時間呢，就最容易無信德。我都學初讀聖經，我覺得不搞錯，咁都信嘅，真係可以讀聖經可以一個完全學術性嘅嘢，同唔會增加你嘅信心。有啲人根本唔係信教嘅，佢可以讀宗教啊，讀聖經嘅嘢嘅。我對偶好似成呢個代數表咧 ，A 比 B，B 比 C 嗰類，究竟係 A 比 B，B 比 C 咧，抑或 A 比 C，B 比 D 咧？咁即係呢類嘢，佢咧馬道福音好多次都會有咁嘅，一時係 A 比 B，B 比 C， 跟住咧 A D 等於 C 咯，嗰度啊，即係咁嘅嘢。即係 我實際啲講個例子。咩 話？ 實際先講呢個例子。 O、okay。講個例子，第十章24-25節，第十章24-25，明白？一睇完就明啦，係嘛？嗱，冇徒弟勝過師傅嘅，亦都冇仆人勝過主人嘅，係咪一個對比啊？嚇！ 即係有須就老豆。 徒弟能夠好似個師傅一樣咧，仆人就能夠同個主人一樣，啊，即係一個咁樣對比。 顯然希臘 嘅神學。嚇，佢唔係佢唔係用希臘嘅背景嚟寫嘅喎，佢用猶太人嘅背景嚟嘅喎。啊，呢個咧，啊呢個第十章24-25節咧，叫做咩？叫相稱嘅對偶，一 A B 等於C D 啊，另一個相反嘅對偶。第六章19-20節， 第六章 一個相反的對偶，第六章19-20，你們不要在地上為自己積蓄財寶，因為那裡有地上有松樹有獸蛇，在地上呢有賊挖洞等等，但呢應該是天上為自己積蓄財寶，因為那裡沒有松樹沒有獸蛇，那裡沒有畫沒有茶，一個相反的、相反的對偶，那這個所謂對偶，然後呢有所謂漸進的對偶，有交叉性的對偶，還有一個前呼後應 的現象。前呼後應呢，正話講了呢，就是 第五章的山东性分的问题啦，接触后面啦，交叉性咧就等于咩咧？呢、这个 AB 后面嗰个就 BA， 就系你边个想救你嘅性命？讲一个例子就好明显啦，系就会丧失性命。咁呢个咧就系佢嘅一啲特色。我今日咧讲到呢度，下星期开始咧讲埋佢嘅写作嘅背景啊，究竟边个执笔啊，喺边度写啊，佢嘅对象系咩人啊，佢嘅神学大概观念系讲啲，即系对教会。救世主怎樣看法啊？ 大概幾多講到咧？ 導言兩講，跟住內容唔知幾多講，要聽上進展，同埋大家嘅問問題啊。 容許人問問題啊？ 容許。